美元1.205，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港金报16,520，比上日收市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36，卖出系1,780.7。港汇指数100.6，升0.5。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America is back， 远在千里的事， 你不可不知的事， 一网打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无远弗届。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10萬8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今年是牛年，牛是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完成艰巨重任，和我得你都得的节目宗旨一样，充满正能量。我钱佩卿恭祝大家牛年大吉，牛来运转，牛运亨通，牛年丰收，赚尽金牛。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新一年安坐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的岛是哪个呢？ 然后我问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是很重要，你需要一些铺排解释，又需要一些时间或者有些嘅嘢咧去建立你的论点啊嘛。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有没有听过全义小学有个全义农夫？ 其实我就用了生存的全的全义，即是全有任意。另外农夫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农夫是有一种心耕细作的意思，我即是一点一滴希望贡献在学校里面服务小朋友。 唔该晒，愿意为学生扮鬼扮马嘅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二小学校长林日龙，星期六晚8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呢位全义农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今日就是年初六，咁祝大家就新年快乐啊！我是林以乐，是今晚的主持啊！咁有个好消息啊，因为听日人日咧就好多行业开始重开啦，咁就晚市可以开到10点钟，咁可以啊，最多系4个人食饭，咁好多家庭咧以往咧就是3个人要分2张台，咁而家咧就可以1张台咧就庆祝呢个人人生日啦！咁呢个新春期间咧，我哋今晚咧要分享个题目咧就系、你我共庆团圆啊！讲咩嘅咧？咁一阵间我哋会请嚟个嘉宾。咁呢个嘉宾咧，就是、我哋第一集嘅时候已经出现过噶啦。佢系婚姻及家庭治疗博士，亦都好多间嘅大学嘅客座副教授屈伟豪博士啊。Dr. 屈，你好，新年快乐 ！Hello， 恭喜埋你生日添啦！ 我旧历生日，旧历生日， 听日人人都生日啦， 系啦，真系开心。 讲下够钟就生日啊嘛！ 我哋华人真系好啊！我觉得即系新年咧，有一日咧过。个个都庆生日啊，几开心噶，系咪先？ 而且新年都俾我哋新意象啦， 系啊， 有得 做人能夠有新嘅嘢係好噶，成日焗住喺舊嘢，或者成日焗住冇得彎轉，咪慘咯。我哋上次咪講出路咯， 係啊，係 咪？ 我覺得咧，即係新年咧，大家就做兩日好人嘅，初初二咧就大家唔好嗌交，屋企打爛嘢都話落地開花，富貴榮華咁樣，但係到初三忍唔住啦咁。 個個新年都有揮春年嘅喎， 係啊，出入平安。 愿望我啊，你念咩？你今年你念咩啊？ 我念即系疫情过去啦。 喂，你咁啱嘅， 系啊。 我念嗰个挥春咧，我嗰个办公室咧，一边就写住疫情受控，第二边就实体上课，因为教书嘛。 系 上边个横幅就系神听祷告啦，我真系祈祷我哋大家出嚟食饭啊，出嚟。 呢个好紧要。嗱，其实即系我哋家庭咧呢段时间大家相处咗即系。焗住相处啊，十几个月、十一个月、十二个月啦。咁未来咧就呢个疫苗咧就快到香港，但系打就有排啦。咁即系全港打晒，我谂都仲要排队几个月。咁其实如果一个家庭和谐会有咩好处咧？我今晚嘅题目叫做咩话？你我共庆团圆啊，其实讲嘅和谐人际关系啊嘛，大家都好想啊，系咪先？但系唔容易啊。 喂，嗱，有研究发现，我哋翻工咧，就算人工唔系出得好满意，就算可能唔係好就腳，就算做得辛苦，但係成班人合合作作，開開心心，你係覺得唔捨得走喎。 係啊，嗱，所以有啲人咧就轉工咧就話，加咗500蚊即刻跳槽咁啊！問我意見，我話喂咩先？即係佢離屋企個交通會唔會遠咗先？呢個第一，第二嗰個嘅公司氣氛咧好定唔好先？即係如果你多500蚊喺度受苦嘅，你好快走。 不過如果嗰個人為咗500蚊都要跳槽，我都無謂留佢咯。 哇！而家真係㗎，即係唔係啊？就話喺500、1000即係都要跳嘅。而家咁啊，當然啦。而家我聽過最近有個人講話，佢要求個老闆加佢10000蚊啊，即係個老闆叫啊，唔該你即刻走啊咁。 唔係啊！我哋而家好多人嗌緊，人人都加10000蚊啊！ 啊，係啊，係咁派係嘛？其實唔係好正確嘅，我覺得。不過算啦，我哋講下呢個人際關係。其實和睦即係家庭嗰個成員能夠和睦有冇好處？或者喺公司裏邊，我哋今日翻工啦，咁啊，嗰個和睦有冇好處咧？咁樣。 喂，我哋都唔使点讨论啊嘛呢啲，我諗督眼督鼻喺个办公室，或者我返學嘅时候隔离位嗰个，我真係好想伸佢一脚嘅，搭 lift 撑佢出去嘅，或者我喺街市买嘢嘅想兜头扮佢嘅。咁我諗人生都唔开心㗎。 我細个唔係咁㗎喎，我細个我即係我大部分同学都有家暴㗎，包括我自己，我老实啲。即係而家定义啊，家暴，因为我哋阿爸嗰代即係难民走落嚟香港啊，特别九龙区啊，係咪先。佢哋心情好差㗎，因为原本喺国内可能好有钱咁咪冇晒啦，啲嘢落到嚟变咗原本短暂逗留，点知逗留到即係最尾嗰年都喺香港。咁佢又屈得不得志㗎，觉得。咁所以嗰段时间一喐手好就打咯，同埋嗰阵时兴功夫啊嘛，真系唔好讲笑啊！有啲咏春啊、洪拳啊，我阿爸识洪拳噶嘛。 嗱，我今晚唔系讲家暴啊，当然从心理学角度，家暴有另外一大扎嘢，我咁睇下有冇机会先讲啦。但家暴，我觉得你有时代，当然今日嘅时代，我哋某啲行为已经系算为家暴。不过其实咧，通常家暴背后咧系加埋咧，唔系净系嗰个身体嘅暴力嘅，系背后情绪同语言嘅暴力。我如果咁睇咧，某个阶段某一个年代咧，打几下屁股咧系理所当然嘅。不过时代变咗已经唔可以接受啦， 唔得啦，打屁股真系啊！上北京啦，上北京做咩咧？而家就佢哋话最准咧就系验肛啊，即系肛门。 使乜去北京啫？所有医生都咁讲噶啦。 系话最准啊， 嘟嗰啲唔准噶嘛。你啱晒完额头会轻，你揸住罐可乐嘅时候会嘟就唔准。嗱，你不该人际关系当中，如果嗰个人你唔使啦，你公司啊、学校啊、隔篱邻舍啊，我哋讲紧人际关系啊嘛。你唔好讲到有身体嗰种嘅暴力啦，你只要落去嗰啲说话系侮辱性嘅，或者佢对嗰种眼神系你喺嗰度当中你觉得被践踏嘅，其实嗰个已经唔开心啦。所以你话人越庆团圆，我谂唔系净系讲家庭啦，我谂人都好啦，公司啊、你我啊、我哋喺教会啊、我哋喺团契啊、我哋喺小组啊、我哋同家系邻舍啊， 嘅有種 friend， 嘿，好嘛，嗰種見到你都開心，其實已經係一個祝福啦。 係啊，咁但係如果即係嗰個家庭咧，其實點解會唔和睦嘅咧？即係點解會出事咧？或者人際關係點解會出事咧？ 啊！我嚟收集範圍先，我頂唔順，即係太苦啦。我哋講人際關係係咪？嗱、啊、家庭又另一件嘢嘅。你再請我啦，請我呢啲就叫釣魚啊嘛。 好啊， 有效應。你再請我同你講家庭，但係人際關係嘅時候，我諗嗱、如果咁講嘅，如果我清清楚楚係點解嬲你咧？就通常有事發生啦，或者唔開心啦，唔、清唔楚咧，我覺得就有時係裡頭我哋嘅 累積嘅。 當然啦，亦都可以兩加埋嘅，係、咪？即係 可能我忍得你太耐啦，卒之後爆發啦，咁啊，係咪啊？ 嗱，我而家同你爭緊位坐、我又想升上做主任，你又想升上做主任，咁我哋可能咪有利益衝突。 嗱，呢啲係香港先會爭噶，講俾你聽。我喺加拿大咧，即係初初去到咧，佢哋話呢度好好噶，職業無分貴賤噶咁。我係咁好啊？點解真係真係咁嘅？後來都發覺，咦，原來升做 supervisor 咧係多$10加幣一個禮拜。咁你抽埋税咧，你得$6落袋，但系有乜嘢就揾 supervisor 闹嘅，咁所以咧佢宁愿唔袋嗰$10，我唔同你争啦，你上啦，你上位啦。 哦，咁啊呢啲有即系某一啲经济体嗰度系嘅，你要承担好大好大嘅责任，但系你回报又唔系好高嘅。嘅咁啊，梗系冇人争啦。不过当然呢个世界亦都有啲人咧， 即系唔系净系要钱嘅，又要个权嘅，系嘛，即系。 又唔一定咁、即係 張卡片個 title 嘅，好緊要嘅。 我識得有人佢哋係攞曬醫生牌，然後去做無國界醫生㗎。 哦，咁好啊！ 我有識得有人係本來做校長，係做到即係嗰啲人工即係過100萬年薪啦。你知中學校長，你即係官立中學，即係一定唔差㗎。 哦， 但係佢係可以放棄個位去個山坑嗰度做間。做间学校就是为帮那些犯事啦、初犯啦、吸毒啦那些人去嘛。譬如你同我识啦，是不是？ 我下个礼拜请他上嚟噶啦。 喂，咁啊好啊，你请他上嚟讲下佢啲心得咯。 系啊， 点解放弃高薪厚职？嗱，我识唔少人是放弃高薪厚职噶。 啊， 佢但自己心中有理想嘛。 佢揾意义啊嘛。 系咯， 即系嗰个人生意义系咩咧？我识得一对夫妇咧，个丈夫咧就做嗰啲 iBank 嘅 iBanker， 咁啊赚好多钱嘅，咁但系个冇晒生活啊，咁佢做得几年之后发觉喂唔掂当，我30几岁啊，如果再咁走落去嘅时候，我成条命就俾晒啲钱噶咯，咁我意义喺边度咧？咁样咁变咗佢卒之就即系辞咗份工，就真系去做佢想做嘅嘢。 我識得有間教會，我同嗰啲傳道人食早餐，哇！呢、這個咧就係 Oxford 畢業嘅，攞生物化學喺藥廠做高層嘅。另外嗰個 iBank 咧做乜乜乜嘅，哇！成派。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而家係賺1-2萬蚊人工，但係好開心、哦。我識得有個銀行嘅副總裁，我去探佢嗰陣時，佢話：，呢間樓咧係我公司租俾我嘅，70000蚊人工。嗱，我講。讲紧7-0000蚊租金咧，讲紧你谂下先，应该系20年前。 哇，好紧要啦！如果20年前70000蚊，而家都紧要啦，唔好话嗰阵时 啊，租金啊，唔系个人工啊， 唔系我就话咯，租金啊。 佢后来去咗做牧师，哦、我话你以前管几万人几个国家，而家俾几成千人管你，而家点啊？佢喺度笑。嗱，有啲人有意义咪开心咯。 系。 系咪嗱？你有啲譬如你嗰啲无国界医生啊，佢真系唔系睇，佢觉得哎，我救翻一个人，或者我做到一啲嘢嗱。但系如果公司你头先问点解会即系人际关系，可能利益冲突啦，系咪？好，另外一样嘢内在即系冇乜原因嘅，可能我性格咯，我咪内在咯。 即系有啲人系会比较一癌一惨啲，我哋俗称系咪？即系好似榴莲咁，有晒钉嘅，你掂都唔掂得咁啊！但如果你能够剥得开个壳咧，就好香嘅。 我谂翻起好多年前啦，我谂成20几年前，我仲读书嗰阵时做 research 啊。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做 research， 我后来改咗名做恶啃情人嘅。 哦、 basically 咧，主要就系我哋即系揾下咩人咧同佢拍拖好难顶嘅，同埋好快散嘅。 咁嗰啲性格咧，主观自我放纵情绪，我仲记得啲结果噶，谂嘢非黑即白啊，横蛮控制啊，埋怨推诿啊，即系话乜都我话事嘅，我嗰个角度先啱， 即系我啱晒， 系啦，同埋 我错都系啱嘅，因为你整错我嘅，话俾你听。 你唔发觉全香港两大姓嘅咩？ 系 全香港最多人姓， 你最劲啦，咪姓屈咯。 姓屈又姓赖啊嘛，大哥系咪？嗱，佢主观自我放纵咯，情绪咯，一兴起上嚟反转主流咩咯？非黑即白咯，即刻同你反台，横蛮个我话事个，同埋乜都赖人个咁。嗰啲拍拖你好难拍得耐喎，好难拍得长喎，你结咗婚都可能 不都唔系嘅。如果佢揾到个即系真系又可以俾佢出完禁扁又真系得嘅。我试过咧喺外地咧，即系负责一啲 talk 啊，即系啲讲座完咗之后咧，有个男人走出嚟同我投诉佢老婆点衰点衰点衰点衰点衰。咁你知啊，通常投诉嗰个讲到自己好惨噶啦，唔可以净系听佢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佢老婆喺后边，即系同我讲咧五分钟到，个老婆就上。一上嚟同我讲一分钟嘢啫，你自然感受到，哇，好劲！咁佢老婆跟住走咗之后，我同呢个男人讲：，我话哇，真系好多谢你啊！多谢我咩啊？好多谢你啃咗佢， 即系佢有为人类幸福 系啊 牺牲精神。 咁同埋我同佢讲：，你哋千祈唔好离婚啊！佢点解？因为你离婚会害多两个人咯、啊。即系又受到，即系佢呻下嘅，又得嘅。我觉得有啲男人系得嘅。 我就唔系完全赞成嘅，因为我做惯婚姻辅导，做紧婚姻辅导嘅， 即系未出事嘅啫，咁解啊？ 你能够继续落去，一定有啲原因 嘅。 你能够继续落去，而你咁恶啃嘅人，你都中意咗，一系你就系盲噶啦，二就你刚才讲嘅原因，你伟大啦，唔想 唔系可能仲有个原因就冇钱咯，即系嗰个财政大臣啊，个老婆即系立住咯， 咪即系有嘢原因咯。但系总我觉得一对人能够继续，一定系有啲原因系可以令佢哋继续噶嘛？呢、這个世界 即系好似我哋上一代咧，好多女士系受委屈噶嘛。原因就是他的没有经济能力的嘛，他每个月即是等着他老公，月尾等着老公给钱他做家用呢，他没即是低声下气死忍难忍是吧。 那你不是讲以前咯，但是现在。 现在倒完转了，现在是很多男人这样的。有报应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那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某一些性格是难相处的。 嗯。 譬如我刚才讲的过敏啊，多疑啊，讲少少嘢得罪你啊，或者我刚才讲啲情绪主导啊，随时懒得兴我啊，反转主导嘅你啊，咁嗰啲系容易出事嘅、 啊。嗰啲叫做咩？半君如半虎啊，即系渣咁啊！一讲错嘢就拎出去门嗰度。 唉，咁冇计啦。咁但系嗰啲你其实慢慢佢哋就即系千山独行噶啦。 嗯， 即系慢慢啲人会散走噶嘛。 啊 系咪？我除非你有钱啦。嗱，我听过，我听江湖传闻啊。城中有个好有钱嘅人，系冇人肯同佢做司机嘅。 点解？ 最后咧，佢系包咗俾间公司咧，系轮流一人一更咁样同佢做嘅。因为啲司机做唔长啊，佢一夜唔开心喺后边一锤就揼上去人哋背脊嗰度，即系兜后尾枕咁打过去噶啦。即系好大情绪。 系隔山打牛，打一张凳由嗰力震到佢啊？定系 嗱？呢啲冇 直接打過嚟 啊！不過呢啲嘢，我係咁聽江湖傳聞嘅咋。 報得警啊！呢啲 呢個世界冇啊！咁你就係咁，咁即係有啲，譬如有啲老闆情緒咁差，且我即係我唔咁，最後佢就包間有間運輸公司包佢日日當更咁去嘅。嗱，即係當你話和諧有咩好處，都唔使討論啦。 嗯、 即係我大家 happy 好 多。家和就萬事興，人際關係好就即係樣樣都興旺啦。 系啊，咁所以咪谂下，你话点解咁好、啊？且我日日翻工都开心，日日都哎呀，放工又吹水咁，或者我哋啲同学完咗就一齐打波，我啲朋友出嚟行，系咪？哇，几鬼开心啊！咁呢个我咁肯定系啦。咁当然头先都讲过嘅，有啲人系困难啲嘅，咁我哋咪要谂下点样改进咯。 但系呢个世界总有啲咁令你觉得好难相处嘅人噶，系嘛？咁喺个难相处里边，有啲人就死忍难忍啦，咁忍得嚟佢又会揾另一个去发泄噶嘛，嗰个真系好。 咁 咪即係如果你咪講緊個不幸嘅鏈咯，人即係人嘅嗰種傷害咯，人嘅罪性就係、是、總之我唔 happy 揾個人發泄，咁呢個就係心理學裏頭其中一個嘅叫防衛機制，又叫 displacement， 即係發泄咯。老闆鬧老豆，老豆翻去鬧阿媽，阿媽鬧個仔，個仔踢鬧個妹，個妹踢只狗，只狗咬阿爸， 循環不息，不斷 loop 啊首歌。 誒咁啊，即係一路就係即係呢個世界好多痛苦，可能就係咁嚟噶。我公司唔開心，翻去鬧老婆；又或者咧，我屋企唔開心，我就攞啲仔女嚟發泄；仔女唔開心，攞隔離屋啲朋友仔嚟發泄。可以係咁噶喎。 咁而家都有啲透過打機發泄嘅都有好處嘅，啊。即系唔系真人嚟噶嘛？嗰个你话嗰个机咁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咁打完佢就发泄完啊嘛。即系好似日本仔咧，去洗手间喺有一个嘅即系枕头系写住佢老板个名嘅，不断揼佢啊嘛。 系咁适可而止啦，呢、這个世界系咪？即系凡事都可能，但不一定有益处啊嘛。凡事都可能，但不一定造就人啊嘛。圣经讲噶嘛，你可以做啊，但系做做下。嗱，你話打機係啊，呢一刻係令我可以忘卻焦慮啊。但係你打打變咗網絡沉溺，你而家知道幾慘噶啦。係， 呢個另一個問題啦。 啊，咁你或者你話打老闆嗰個公仔寫佢上去，咁你發泄完即係用十零秒發泄完，咁咪正常生活咯。但係你如果你每天都諗住點樣打，每一個枕頭都係打，其實落到去凡係一路過分嘅嘢帶嚟都係傷害㗎。 咁我哋先聽首歌咧，就時候翻嚟再同我多多傾偈。有歌叫做《憑著愛》，係趙學而同埋呢個盧冠廷嘅一齊合唱嘅。 是空，你惧怕一生的波折。

网络普及率亦都只有1%。如果要有一个手提电话号码，就必须要向政府申请，更加唔使讲社交媒体啦。媒体全部封锁，大家只能够睇一个国营电视频道。由于嗰度实行强制性征兵制，加上高压统治，对异己严厉管控，制造咗好多政治犯，令到唔少年青人对前途绝望，企图偷渡出境，令到难民人数至今升至超过500,000，成为全球第九大难民来源国。幸福再次证明唔系必然嘅。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每晚11点起中文台有联播的特别安排，所以同时要欢迎第二台的朋友。今晚我们想分享的题目就是你我共庆团圆，讲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嘉宾就是屈伟豪博士，多谢屈。我们刚才讲到和谐当然有好处，但是为什么人际关系会出事？就刚才提到一些一癌一惨的人很难相处。 性格啊。客观利益啦， 咁仲会有啲边一啲人会或者边啲嘅性格或者咩事会导致到即系出事嗰个人际唔和谐嘅？ 不过我觉得嗱，一个人性咧，即系其实人性本身就中意被即系关心啊，被人尊重啊， 赞啊， 噶嘛，系咯， 俾人赞啊，俾人呃啊，咁啊，即系 系咪？ 你买餸嘅时候叫你靓仔啊，靓女啊，咁啊。 譬如有我哋成日都话男士女士倾偈，譬如女仔对丈夫或者对男朋友呢三句，吓真系噶？点解嘅？你真系叻哦！咁呢几句已经 硬啊， 冇咗啦。 系啊，但系结婚之后唔系噶，结婚之后可能佢就送佢入去呢、這个睇个精神科噶，你明唔明啊？我讲乜你都吓，讲乜你都吓，似叻佢又似你。 落少少，落少少表情感情落去，你真系叻啊！咁我又唔信啦、啊，系咪？即系我谂呢个人嘅 basic need 嚟噶嘛。即系嗱，你谂下，我去我翻去你间公司食饭，你哋个个就走啦。我一个人去拎住个饭盒，又唔知边度坐到食，或者你放工各自好似唔识嘅，咁定系嗱？我哋有时讲啲好白痴嘅嘢噶嘛。嘿，翻工啊！嘿，翻嚟啦！扯翻到公司，梗系翻嚟啦。喺学校门口，梗系撞到话翻学啊，咁梗系翻学啦。但呢句系一个好友善嘅表达嚟噶嘛？ 呢啲其实话废话，但系系好嘅招呼嚟嘅，因为唔知讲乜就攞句嘢讲，不过打 个 招呼咁解啦。 但 走嗰阵时话，有时间一齐饮杯茶咁啊。其实讲咗10次都唔会饮嘅，嗰啲系都比较盼望。 系友善嘅表达嚟噶嘛？系咪？我哋如果连呢啲咧，如果你觉得连你喺你周围嘅人，喺你公司，喺你同学，你连呢句说话都唔想讲嘅话咧，一系嗰啲人真系好难顶，第二就 系 你自己好难顶咯。 嗯， 系咪？咁所以有啲时候，我觉得借钱紧要还噶嘛，系咪？即系人生，我哋相处，你成日都话咩？你今日谂个题目咁刁转，咩人你我共庆团圆？你要团圆啊嘛，你想人际关系好嘛？咁你都要俾啲善意人嚟噶。你敲黑面，咁你会受欢迎咩？系咪？ 即系有啲人就唔想受欢迎噶嘛？佢嗰个权威性咧，可以压到一切噶嘛？ 咁呢個世界你揀咩啫？你要無敵咪梗係最寂寞啦，係咪？即係你要人哋，你要做老闆係中意大家，老臣子一齊打江山，大家兄弟班啦，定係你係要帶住人哋驚你嘅，人哋恐懼你嘅？咁你自己揀咯。咁即係你揀，咁我哋都冇即係只能夠尊重你嘅選擇啦。咁但係如果我要團圓咯，咁我哋咪學下。向人有份善意的表达咯，这个人的 basic need 来的嘛、是不是？那我们大家这样 你想团圆你会开开心心啦。你想一下，我即是我做门口的看更，即是我大厦的看更，嘿早晨啊咩太，嘿早晨啊学生回来啦，那是不是大家都开心一点呢？ 这几日所有的看更都好相遇了的我给你。嗌到你应佢为止啊！好俾听， 我觉得你真系好刁钻啊！真系，哇！你真系， 你去到任何即系陌生嘅村落，即系嗰啲嘅乜村乜村去拜年嘅时候，嗰啲个特别啲石桥啊，特别好相遇啊！对你话俾你听，呢几日去到十五，去到年十五 都系食老本嘅，我觉得，即系你。平時我覺得人，我成日都始終覺得人的心底深處有個需要的。咁我哋平時對人好，我哋吹起雞上嚟，亦都有人回應啫，係咪？我哋總係即係我其實唔係好信無敵最寂寞嘅、哦。當你去到真係樣樣都勁曬嘅時候，你要贏曬人哋嘅時候，你開心咩？ 系， 系咪？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就系嗰个人嘅 need 啦。当然亦都有时我哋懵下懵下嘅，例如有啲人，即系我哋对别人嘅假设，其实是一个好影响我哋系咪团圆嘅过程噶。 咩假设咧？ 你譬如你识我咁耐，你假设阿屈系点嘅咯？ 系， 或者我翻到公司，我假设班人系点嘅咯？譬如你而家人哋埋嚟好， 即系有一个自己特定咗一个嘅期望啊，前设喺度系咁啊。 嗱，我觉得林以乐好衰嘅，我自己已经对你有咁嘅假设啦。咁于是，我埋嚟见到你嘅时候，我对一个咁衰嘅人，我一定唔会好面口啦。 系啊， 咁我哋其实你衰唔衰，我唔知啊。但我假設咗你衰，我已經當咗你衰嚟到同你相處，你自然你就我一定唔好面口，我唔好面口，你都係血肉之軀嚟噶嘛？ 啊、你黑我仲黑，我話俾你。 係啦，咁呢啲於是我因為我對你嘅無禮，就引發咗你對你嗰個嘅冷漠，你嘅冷漠令到我嗱，我話佢衰人嚟噶啦，於是我更加 應驗咗你嘅預言啦嚇。 心理學叫 self-fulfilling 啊嘛。另外，如果在事件上面亦都叫 self-defeating 啊，即系 self-fulfilling 就话我预测中晒啦。嗱，我假设咗林宇乐系衰人，你亦都假设咗我串嘅，咁埋你条咪大家互串咯。咁于是咧，我咪觉得我嘅预测准咯。另外，我哋可以系 self-defeating 就系自己整衰自己噶。我其实人生可以唔系咁噶，但系我落门口就闹个看更。翻工嘅時候咧，就排即係對啲同事冇禮，各樣嘢隨時反台。我其實好需要份工啊，我需要供樓嘅。但係我少少人哋開會問你兩句，即係你已經反台啦。問咩啊？咩啊？咁當你咁嘅態度嘅時候，咪最後你就真係冇嘢做咯。我本來需要婚姻，但係我而家真係即係。冇辦法維持到落去咯！我本來需要有朋友，我真係好孤單，人哋頂我唔順嘛。咁咪自己整衰自己咯。其實我可以唔需要咁衰噶。咁呢啲嘅嗱，所以我頭先話你點樣假設別人啦、啊。嗱，有啲人假設別人係競爭對手噶。正如你賣到公司，我要贏人啦，點解一定要贏嘅啫？ 好奇怪喎！即係個商場裏面就係有啲咁嘅心態嘅、 啊， 男性同女性啊，男性同男性嗰種嘅好勇鬥狠啊，好奇怪。 係啊， 贏咗唔知道贏啲乜嘅喎。 所以我笑，我有一次探病啊，一個探一個公司嘅高層，我同佢傾偈啦，即係我喺醫院，即係我幫咗。浸醫院我哋幫成廿幾年㗎啦，我哋最即係做嗰啲我哋叫院牧嘅工作，即係關心啲病人咧。最基本就係我哋即係一個人入到醫院瞓喺度已經好慘啊，所以我哋一年過年過年過節啦，新年我哋去派禮物咧就係咁解。嗱，我同個高層佢講聽，我係公司高層嚟嘅。 但佢話我同佢，我同佢傾點啊，情況點啊，心情點啊，你梗係問啲嘢噶，咪等佢主要係生嘅啫嘛。佢話我好嬲，嬲咩？佢啲同事嚟探我，就話：，嘿，你唔好擔心啊，靜心休養啊，你哋啲嘢，你做啲嘢，我哋搞掂曬。 即 係 佢係病咗喺醫院嗰度。 係啦， 佢原本係高層嚟嘅，就病咗醫院裏面，嗰啲同事嚟探佢嚇。 幾個同事嚟探佢，你唔使擔心，唔使掛住公司嘢啊，我哋幫你搞掂啊。佢就係好興呢句。 哇，其實啲同事好好、啊、喎。是吧 但你的假设同他假设不同嘛、哦、喂我咁辛苦爬上来这个位置我 你叫我休息 的我在公司咁重要你即是说你的东西我的东西你搞定了叫我不用担心那即是没有我都得啦那然后我咁辛苦爬上这个位置我有什么冬瓜豆腐两个一身你们就不用冷手执过咁就坐咗我位噶咯，嗱你明唔明啦？佢已經將所有個同事看為競爭對手嘛。 其實如果唔係咁諗嘅話，呢班同事係非常好喎，係咪啊？即係嗰個團隊精神好好喎，其中一個攞低咗，其他可以補位咁啊。 但你最少就算嗰啲同事唔係完全真心，你都享受咗人哋嘅慰問啦、啊。 Exactly， 是是我就想講，其實講下嘅啫，你咁認真做乜 咪有句说话话认真咪输咯， 系咯、 啊。有啲人，譬如有啲人假设嘅系竞争对手啦，有啲人总觉得有人假设佢系即系人哋对佢系占便宜嘅、哦，卖嚟对佢友善一啲嘅时候，然之后系咪卖人寿保险啊？系咪卖咩啊？系咪攞着数啊？咁你咪好难过咯。 咁但系我哋点样避免呢、這个即系人际关系嘅冲突，而即系留可揾一个有一个嘅和谐人际关系咧？ 喂，我觉得听啦、睇啦，即系倾啦，同佢相处啦，你冇咁多假设啦。同、埋，如果你我觉得假设 OK 嘅，你假设但系你求证啦、啊。譬如我觉得林月乐真系衰人嚟嘅，你觉得阿屈咧真系好卑鄙嘅，咁相处耐啲啊！你唔好即系真系好似我想醒一屈就屈咗耐，就已经即系打埋印做埋结论啦。你观察我嗱，我成日都觉得我呃你咧系一次半次。我哋相处一耐，我系一个点样嘅人？系咪？除非我好专业啦，我系专业训练到好呃你啦咁。但是你骗子都骗不到你好多年的嘛是不是啊、骗你一次两次的啫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说你怎么避免呢你就我觉得很难对人完全没有假设的但是不要落个结论字啊你观察一下我啊跟我相处一下跟我傾啊日子是一个很清楚的考验。 所以呢其实呢我即身边就很多艺人朋友啦艺、人朋友呢佢 你说的什么艺人啊 艺人 就是 演艺界啊 艺人 是 艺人是艺人哪个艺 人那你、okay. 通常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电视机或者戏、那个大型幕式的人嘛是不是到你埋身去认识佢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多假设喺度嘅，吓、即系啱啱佢做完嗰套剧集嗰个角色就系你个假设嚟噶啦，吓咁你同佢相处嘅时候发觉，咦，真系跌咗落地，唔系咁嘅，咁样咁啊，即系可能呢一种情况，我哋都系会即系戴住一个有色眼镜去同我啲同事或者朋友相处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咁嘅结果出现。 嗰啲就更明顯啦！我喺電視劇做衰人嘅，咁你可能埋到嚟都唔多好相遇啦。我嗰 所以啱啱話你，譬如李香琴佢話噶，即係同石堅呢啲係話噶，出街俾人鬧噶嘛，即係但係投入嗰啲觀眾，你明唔明？ 但係我聽我啲父叔輩講，佢哋識得真人識石堅咧，係 好人都不得了，佢哋話 好對人好禮貌啊，好人嘅喎、哦啊。但係即係佢做親次都係 係啊，奸人堅啊嘛， 係咪嗱？你係即係如果演藝界，即係佢哋就好大力啦、做英雄一定要做英雄啦，係咪？即係但係人都有攰嘅時間，咁我諗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好多嘅假設嗱，人好難冇嘅。但喺啲假設嘅當中，我哋可唔可以相處耐啲時間？係個好準確嘅嗰啲嘅試驗劑嚟噶嘛？我係真係 日久見人心啊！ 係啦，係啦，我哋兩個人都相識咗差唔多28年、25、26年咯，係咪？我呃得你邊一？你呃得我邊一？其實有啲時候 同埋咧，最緊要咧，我覺得你識個人咧唔得嘅。 你最紧要做咩事咧？就要识埋佢曾家的朋友。系啊，佢即系咩人咧，就会同咩人一齐嘅，基本上好反映到嘅。 猪群猪狗群狗啊嘛， 系啊，即系 屈咪跟耳落咯。 系啊，系咁啊，即系你一睇到朋友就知道，即系其实我成日劝啲人咧，你拍拖咧唔好即系堕入个爱河啊，你一定要有机会识到佢阿爸阿妈。因为咧，佢有一个影子喺度嘅，所以我成日话啊，我哋结婚之后将来会点咧？将来咪你系好似阿爸咁咯，佢咪好似佢阿妈咁。 你望埋个样子都可能有一日都好似都唔 系啊。所以即系我假设系一定会有嘅，咁但系就即系相处耐咗，慢慢将啲假设就慢慢一层一层剥走咗，咁啊避免咗嗰个冲突咁样。 同埋疑点归被告咯，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觉得法律上边疑点归被告系，虽然有机会系有一啲人系真系可以避过制裁。但是就不会冤枉了很多好人咯。我觉得咦，我叫今日叫诶、哎、早晨雨乐，你冇应我，对我不尊重，睇小我嗱呢啲，佢点解唔出声咧？点解我冇应咧？可能我疑点归被告，我听唔到咯，佢有心事咯咁。但系次次都系咁，我唔知道呢个人无谓叫啦，唉、哎，叫佢都唔咩噶啦。咁所以你试金石就系个时间。相处就是个时间，你头先讲到准啦，认识埋啲朋友啦，系咪？睇下我面外边做 show， 我里头耐咗咧，你可以点咧？咁所以我谂呢个其实已经可以改善咗好多啦。 同埋职场就有一个比较独特嘅，就同家人嗰关系又唔系好同嘅。职场咧、有时因为你同一间公司，因为佢高位啲，你低位啲，有一种咁嘅张力喺度咧，咁就未必做到朋友。就直至到佢转咗公司咧，咁你就做到朋友喎，系嘛？即系冇咗嗰种张力喺度嘛。 唉，系啊，有时所以我咪头先话到环境上边啦，同埋亦都有时可能系你做咗管理层你就寂寞咗噶。有啲人系可能唔会掂到你咁。 中层管理最惨嘅，因为中层管理咧，阿老板要佢即系做啲嘢，咁啊对下边啲员工咧系不利嘅，佢又唔同你讲得噶嘛，系嘛，佢要执行噶嘛，咁啊下边员工咧做错嘢咧，有时候帮你又啃咗，佢又唔同阿老板讲嘅， 系 中层管理压力最大。 系，所以我谂即系因此，其实人人都有难处啦，所以我哋咪所以嗱，你话我哋读辅导做辅导，我哋好强调就系同理心，好强调就系逆位思维啊嘛。即系我哋做辅导，我哋帮到人，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去尝试进入别人嘅世界，谂翻去佢嗰样，然后先跳翻出嚟帮佢睇啊嘛。如果佢学你话头用翻晒佢角度，永远都系世界惨噶，世界对我唔好噶，系咪？ 所以咧，呢、這个世界咧系我谂人际关系咧就唔甩得噶啦。不过如果咧你揾到一个好嘅朋友，喺人生嘅高山低谷都好，逆境顺境都好咧，佢都能够陪住你去走咧，咁我觉得系一流嘅。咁啊，我同阿多德咧就识咗好多年啦，就即系喺我遇到 panic attack 时候咧，就即系呢个。惊恐症嘅时候咧，都帮我好大一个好大把噶，咁啊呢度都要公开多谢你。咁我要听首歌，就系黄浩信同埋谭嘉仪嘅《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 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并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六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十二宗属于本地个案，宗数稍为回升，当中十宗源头不明。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情况属于预期之内，但令人担心。何柏良话：喺农历新年前及假期期间，人流较之前大增。即使未恢复晚市堂食，中午时段都有唔少市民趁节日外出用膳，亦都有拜年活动喺过去一星期密集进行。所以喺假期后，当检测数量回复正常后，确诊个案回升属于预期之内。至于源头不明个案嘅比例，喺香港持续有三至四成左右，近日更有上升趋势。他认为是警号，又相信源头不明个案增加有两个原因，包括部分患者好迟先做检测，而确诊者的紧密接触者追踪不够快或者彻底，导致在社区衍生源头不明个案。本港再有两名新型肺炎病人死亡，其中一人属于早前歌舞群组，至今累计有197名确诊者离世。属于歌舞群组的患者是57岁男病人，他有长期病患，去年12月7号因为发烧和呼吸困难入住玛加烈医院之后确诊，12月20号和上个月7号先后被转送至深切治疗部，但是他的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中午12点左右离世。另外一名68岁本身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上个月14号因初步确诊被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同日再被转送到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病人经治疗后病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反应，今个月5号获解除隔离令。他其后继续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但病情持续恶化，延至今日挨晚6点多离世。内地科兴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今个礼拜五可以抵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有关疫苗的批核等细节当局会适时公布。被问到政府官员会不会带头接种科兴的疫苗以增强市民信心，徐德义说，计划开始时政府会有不同渠道推广，接种的过程亦都会有知情同意的签署，会有医生讲解，评核个人本身当时情况先作决定。据了解，本港会有超过20间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分阶段投入服务。初步构思，最优先接种的群组包括长者。 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10亿元拨款设立疫苗保障基金。政府建议每名严重异常事件死亡个案保障额介乎200万至250万。受伤个案保障额就介乎250万至300万。食物及卫生局又表示，受影响市民即使申请基金，亦不影响向疫苗制造商民事索偿的权利，但是不可以获得双重保障。如果市民成功经法院索偿，申请人事先从政府申请的款项会被法庭裁定的赔偿金赔偿款项抵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67点，跌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0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5.9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4，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76.61美元，卖出价是1777.5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晴朗，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抗疫表現是慢， 我覺得佢暖都是靠自己。 因為你諗沙士嗰陣其實都可以好暖，但嗰陣冇暖嘅。 與其自己講，不如打嚟一齊講。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林生。 早晨，局長。 同官員直接問，直接講。 覺得局長嘅表現咧， 關注優先接種嗰個問題。 呢啲智慧城市對我哋嘅私隱，係究竟有 咩？咁會唔會從污水檢驗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你会不会认为买嘢 shopping 是其中一个减压方法呢？但如果经常冲动购物，咁就要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因为咁好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工作、人际关系，以致造成财政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正视。听住2月19号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由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怎样在新的一年不再做购物狂。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宅女孩在2018年出版，就长居了外国的畅销书榜。中文版在2020年才推出。华文读者终于可以看到这本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湿地为背景的奇异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 故事以一宗命案揭开序幕，小镇青年柴斯的尸体在沼泽地被发现，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人迹。跟着小说以两条不同年代的双线交叉发展，只有6岁的奇雅和家人住在简陋的湿地棚屋。酗酒好赌而且施行家暴的父亲将家人一个一个逼走，最后连父亲都不知所踪，留下小女孩独自守住破旧棚屋和小船，靠住挖鱼杯和捕鱼为生。尽管奇雅没有为任何人带来麻烦，镇上居民却始终歧视这个和海鸥为伴的野孩子，并戏称她为沼泽女孩。 奇雅一日一日这样长大，到了渴望爱情的年纪，而冲研究湿地的泰特就好像一道神光一样，照亮了奇雅和这一片阴暗沼泽地。泰特教识奇雅读书识字， 鼓励佢追求生物知识，更加赠予佢一段短暂嘅初恋。 泰特离开之后，奇雅被镇上嘅万人迷柴斯追求，开展咗地下情。两条故事线终于相接，柴斯嘅死让奇雅成为疑凶，将多年嚟极力避开人群嘅沼泽女孩从荒野拉到镁光灯前。 沼泽女孩是一个很有野心的故事，它包含了自然、成长、爱情、悬疑、法庭激辩和种族歧视等等的议题。同时它都是一部很纯粹的小说，字里行间都入满了作者对于自然生态的崇爱和歌颂，令读者在潮汐变换、沼泽吞吐的自然奥秘入面揭问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谜团。如果有神，他为什么要创造一座破落的花园，令他的子民在孤独和人际关系的两端痛苦周旋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尼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林以乐。今晚的嘉宾就是屈伟豪博士。我们讲的是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你我共庆团圆。多多威，我们怎样可以增进那个人际关系呢？ 剛才都讲了一些啦，我们试下逆位思维，不要那么主观，不要那么自我，不要那么多假设。 哇，好辛苦的。吓，即是。 咁呢个世界谂你自己决定喎。 但我每同你讲句说话，我都要逆位思维，哇，好辛苦喎。而家即系啲人话， 假设唔辛苦咩，哥哥？ 啊， 你假设周围都系你敌人，我常常带住敌意，周围你都喂，嗰啲咪喺学名叫 delusional disorder 咯、哦、，repulsive type， 即系嗰啲叫妄想症，妄诶。妄想迫害 症，即严重嗰啲就系会觉得，诶、欸，有人咧，我脑嗰度装块晶片啊，跟踪我啊。 嗱，嗰啲就已经涉及失调精神分裂啦。但系咧，妄想症嘅人咧，好得意嘅，系可以仍然生活嘅，可以佢哋系有对象地嘅。但系佢哋妄想症嘅人系可以仍然功能到嘅。如果失衡功能都唔掂咧，就已经 psychotic disorder， 即系正式精神病啦。所以咧，我有呢啲妄想症，我觉得妄想迫害嗱，好几种啊嘛。有啲妄想迫害，有啲成日都觉得有人爱上佢啊。呢亦都有人咧专怀疑自己嘅配偶不忠啊嗰啲啊。 我见过有啲女士即系倾下偈有啲惊噶，佢成日都话俾你听咧，就我识到某一个时段识到有一个男人，佢成日都想非礼我嘅，想占我便宜嘅，咁啊跟住去到某一个阶段，又另一个人咧又成日都好想占我便宜嘅，咁样，哇我几惊啊！哇你同我倾完偈之后，你又同第三个讲话我想占你便宜， 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做辅导，我哋成即系好清好楚嘅系有个房。譬如我哋做，因為我哋做啲比較重症，我哋會有錄影啦，簽曬同意書啦，咁嗰啲嗱嗰個。即係唔好咁學你啦，唔好咁講翻病理嘅嘢。但係即係基本上你嗰啲，譬如啲妄想症嘅人係功能到噶，喺電台做緊節目，講緊廣東廣西嗰兩個人都得噶。嗱，我係真係嘅，佢可以翻工喎，但係啲人際關係好辛苦咯。咁你睇下個嚴重性啦，嚴重譬如你有啲阿奶奶成日都覺得個工人落毒啦。或者個新抱落毒啦，嗱呢啲咪其中有一啲嘅咩咯？嗱呢啲。你其实 工人偷咗啲花胶啦， 即系你头先话，哎哟，逆位思维好辛苦啊！咁你假设唔辛苦咩？ 嗯， 睇你中意放试下逆位思维啦。 我假设 佢系敌人咧，有种战斗格啊嘛，嗰、那个即系肾上腺飙高啊嘛，你明唔明 啊？ 咁但系如果你逆位思维咧，就辛苦咧就 耐咗咪黐咗咯。你做消防员啊，真系要套黄金战衣加埋个氧气筒先冲得入火场噶嘛。 系 咯，你放咗工翻屋企都仲孭住，你睇你挨得几耐啦？ 孭住瞓添啊！ 唉，嗱，当然我哋唔系阳谷任禁啦，我哋都有警觉性啦，喺人哋关系当中。咁但系咧，你如果你任何嘢，你都唔做逆位思维嘅时候，你都周围树敌噶。 嗯， 呢、這个咪头先我哋讲嗰个系自己攞嚟衰咯。 所以即系美国有个即系佢哋嘅 Golden Rules 啊嘛，即系个嘅黄金定律咧，即系话你若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啊嘛。 咁几时都系噶啦，系咪？如果调翻转头，你咁样去伤害嘅时候，我哋有个学名叫 LLS 嘛。 啊，即系咩嚟噶？哇！ 啰里碎咯， 哦，啰里碎。哇！咦，我跟你读书都冇读过 LLS， 且我教书，你上亲我堂呢度食嘢，喺度恰，喺度吹水，你仲讲？ 我妄想紧啦，妄想自己落咗堂啦，已经系。 你毕到业算少啦，我俾你毕业。你嗰时我写你仲记唔记得以前上我堂，我教书就走过嚟你台面攞嘢食噶。 系啦，几好啊！我哋啲真系咁样嚟。建立呢、這个学生同老师关系，你知唔知？ 所以我觉得其实人际生，即系甚至有人话快乐都系选择嘅啫。 嗯， 即系你可以选择周围树敌，个个都系你敌人，你都可以开心心，嘿，早晨咁样。 可能佢树敌佢快乐啲啦，唔奇。 喂，你记唔记得我哋去行山咧、 啊？ 我哋成日都遇到啲人都叫，嘿，早晨。好开心 嘅、 哦， 山上系仙境嚟嘅，即系你个个都神仙咁嘅样啊，即系仙女咁嘅样啊，同你讲早晨，其实系已经系下昼四点噶啦，已经。 但系点解唔系？即系我谂下，我哋人生咁系咪快乐过？呢、這个系敌人，嗰、那个会害我，呢、這个咧又心怀不轨，嗰、那个又要我对敌咁、 嗯， 所以我谂人生有假设，但系试下逆位思维啊，试下同理心啊。但系当两个人嘅生命真系接触嘅时候，其实嗰个一个好大祝福。正如你头先未放歌之前，你都讲，如果人生有几个人，无论你阴晴雨顺，无论你系失败定成功，佢哋都系好带住一份友善关怀，对你的信任支持陪住你，我觉得呢个是奢侈的祝福嚟噶。 系啊，我就 唔系必然有噶。 我太太就祝福我好大嘅。我三廿零岁嘅时候咧，同我讲：你识啲男性朋友啦，原来好多人都好孤单嘅男人。咁我嗰时都唔系好知道啊。吓，佢成日问我啲男人点解咁中意饮酒嘅，酒苦嘅、啊。咁我话，后来我真系明白，哇！佢人生太苦啦，佢仲苦过杯酒啊，所以佢饮得落啊。所以咪飲悶酒苦酒，好多男人就係、是、咁。但係如果你有一班朋友，即係建立到關係之後咧，你就覺得啊，原來你人生嘅苦咧，可以同佢吐苦水喎，咁啊係好多嘅。 嗯哼，係咯。我最近都咪睇電視劇咯，《三十而已》嘛。嗰、嗯、三個女主角行咩路？都愿意彼此支持，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一定得嘅。 女性要多，女性好容易做好朋友，但系好快又散咗，即系是非多啊，或者。但系又好好朋友闺蜜个，好闺蜜嗱，我就唔会踩到呢个日本嗰个人嗰、那个即系位置个陷阱啊，即系OK。但系女性系好得意，佢哋可以好闺蜜，好个关系，佢哋特别容易即系讲到内心世界嘢。男性系难啲嘅， 但系我哋亦都唔系冇啫。喂，我同你認識咗幾十年啦，我同你亦都唔係只係兩個啦。我成日都覺得你以真誠待人，你慢慢你會有一啲真誠相待人嘅、 嗯。 你帶住假設，帶住要佔人，調翻轉頭佔人便宜嘅時候，你可能又真係遇咗一班大家都唯利是圖嘅人咧、 嗯。 男性同女性又唔同嘅，可能我哋有一次講男女之別啦。嗱，女性係好能夠坦白，不過女性即係去面對呢啲嘅吉得痛嘅嘢，佢哋都有時個反應大啦。男性我哋好長時間先建立到深嘅友誼㗎、 嗯， 我哋好長時間先講到㗎。譬如你頭先你可以好坦白話，你嗰陣時恐懼症嘅時候啊，你有好多支持啊祝福。 我記得我在我工作很大壓力的時候，我都跟你們生啫，是不是？我們定時的，我們就不是飲酒，我們定時行山吹水嘛。咁我呢啲都係人生當中，你有時我諗友誼係時間磨出嚟啦，友誼係真誠變出嚟啦，有所以唔好輕看一句關心問候嘅嘢啦。我覺得呃人咧， 即係儲錢儲翻嚟嘅啲關係， 啲老本嚟噶嘛， 大哥。但係你打爛只豬仔，一下嘢打爛噶啦，即係人嗰、那個人嗰個關係係幾脆弱嘅，有時係。 係啊，係啊，係咪？即係我諗，我哋好多年嘅友誼，我哋嗰彼此信任，於是慢慢我就落啦。所以如果我哋一個健康嘅人咧，嗱嗱，頭先講嗰啲過敏啊、多疑啊、難啃嗰啲咩啦，譬如心諗我哋話啊嘛，一個好嘅溝通，一個好嘅交往，我哋同時地考慮自己、考慮別人同埋考慮嘅情景噶嘛。 嗯，三樣嘢嚇。 兩樣嘢平衡地考慮，你任何偏過分偏重，我哋都通常同人好岩殘噶嘛。我淨係諗自己，咁你話呢啲人好難頂咯，好自私咯。 係啊。 如果我淨係諗環境嗰啲，即係諗情景嗰啲，好冷血咯。淨係諗人嗰啲，哇！即係可能好討好型啊，好擦鞋啊，都好難頂噶。 嗯， 係咪？即係因此一個健康嘅，我哋頭先咁講啊，咩逆位思維啊，無疑點歸被告啊，同理心啊，咁我諗有時我哋真係平衡一啲嘅關愛同行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祝福啦。 嗱，我覺得逆位思維咧，對我嚟講咧，而家當然我學到啦。我因為我係拉仔啊、我諗拉仔拉女咧，即係嗱，而家有啲成係一個啦，好多家庭係嘛，佢成個成長都係人哋幫佢諗嘅啫嘛，佢唔會諗人哋噶嘛。你出嚟做嘢，開始佢就即係點解話成日話啲港女啊、港仔啊，佢就係淨係諗自己。咁佢開始學佢逆位思維。其实系相当难噶、 哦，嗯哼，系啊，咁但系呢个世界难都要学噶。嗱，一我哋就向住美善追寻，咁就学功课啦。第二咧就是、可能我哋撞板后嘅痛苦之后先至学功课咯。咁、你宁愿系撞板后痛苦，我离咗婚、哦，或者我散咗拖、哦，我人人避咗我、哦，我先至学会逆位思维。 好多都 LLS 嘅，即系都系散咗，散咗先至咩噶？ 咁、我觉得呢个咪人性嘅悲哀咯。所以我头先咪一开始讲话新年其实真系一个美好嘅，即系。 开始， 我哋人生有新年系几咁大祝福咧？ 系啊， 可以新开始，系咪？ 即系同埋年初嘅时候，大家都系讲好嘅说话，祝福嘅说话，门口又念晒啲好嘅嘢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起码有几日系个社会系好好，个气氛系好和谐。 而调翻转头嗱，我自己做辅导啊，我做咗城市辅导啊，我陪人行一齐同行，佢哋好阴暗。 即系我觉得你即系辅导真系好伟大嘅，真系同啲人同行。 唔敢咁讲，但系即系我哋陪佢去揾个新嘅出路啦。甚至我喺自己喺我嘅信仰里头，我总觉得我无论点都有个新嘅出路啦。咁呢个即系一个新嘅开始，其实是人生嘅祝福嚟噶。我唔理你而家今日我嘅周围嘅人际关系嘅光景点，我唔理我而家嘅婚姻或者家庭点，我同仔女几疏远，我哋今晚其实如果我立个志。我開始有啲唔同，其實骨牌效應就變㗎啦嘛。我明日做真誠啲待人，友善啲待人，好似頭先講嗰啲好。 我最中意你講真誠啲待人啦，即係嗱，即係唔好對自己咁高要求，啲有。啲進步已經好好噶啦，如果唔係你年底咧計一計條數，哎呀我又失敗啦咁，唔係喎，你進步咗一啲，咁我覺得已經係好好 啊。我哋永遠都唔會一步登天嘅。 係啊，即係你真誠咗啲嚇，即係同埋同人講嘢又客氣咗啲，咁我覺得件事係美好咗啊。 但係我好相信一樣嘢，呢個世界惡果可以滾雪球，善意亦都可以不斷增加噶嘛。我黑人憎，我可以慢慢真係神憎鬼厭，人人都怕曬我嘅滾雪球嘛。但係同樣地，低咗之後，友善低咗之後，忍耐低咗，唔好咁發脾氣咗少少，慢慢我哋個雪球會增大㗎。 咁同埋即係相信我哋中國人講啊，善有善報，惡惡報啊。你對人善，咁就有好嘅回嗰、那個、報其實係一個回應嚟啦，就唔係話你死後先報啦，即係死後唔知啦。咁但係即係你係惡嘅，咁人哋一定係惡對你嘅， 所以我咪成日都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你頭先亦都講咗句名句啦，你想人點對你，你要點對人啦。是咪？即系呢个世界，即系借钱梗要还啦。系咪？我做过乜，我要付代价噶。当我唔觉得需要付代价，或者我个代价成本系好低，人就可以好放纵、好可怕、好自私噶啦。 但系有一种人咧，就系、是好好人嘅，好人到不得了嘅，就是、因为太好人咧，咁啊个个都揾佢笨噶嘛。咁啊，同埋咧，太好人咧，佢就已经不断要应付不同人嘅需求嘅时候，佢有一日佢都会累低嘅， 会好攰。但系有时好惨嘅，即系我哋研究心理学就睇到原生家庭其实对我哋可以系好多好深嘅影响，可以天堂又可以地狱，可以好多祝福，亦都可以好多伤害。所以如果一个人系不计成本地不断完全保护自己，容让别人去伤害他，攞便宜。各樣亦都一定有佢原因，有時可能佢覺得咁樣先至揾到佢價值。 嗯， 喺佢嘅當中， 即係咁樣贏取嗰種友誼啊，嚇， 係咯，佢覺得佢要咁換咯，佢睇唔到原來佢可能覺得自己根本唔配得到人哋嘅關心，亦都唔相信呢個世界真誠，乜嘢都係要等價交易，最後佢咪要換嘅時候，可能好攰啦，好傷啦，亦都引來咗一啲人。即是引来了一些人真的去这样伤害他咯、这个世界我们真的不能够否定是有人性的污秽，人性的罪性是可以很伤害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平衡是既学会保护自己，但是也都敞开的跟人接触，生命相碰才有意思、啊、我仍然很记得很多年前 ET 的电影呢， 是那个手指 个手指 碰一碰， 我就有光啊嘛。 嗯、 其实如果我将佢变成类比你， 即系呢一个咧系偷巧嘅，系偷一个一幅名画。 哦， 啊，即系亚当同即系上帝，嘣咁啊碰一碰咁 啊，但系掂唔到嘛。 系啊， 因为嗰个罪啦，嗰个宗教名画就因为嗰种罪，最后都掂唔到。 系， 直到上帝伸出佢嘅手，上帝主动嘅嚟，所以我哋迟啲好渴望嘅就系四月头嘅放大假啦嘛， 系啊，复活啦，大家都 复活嘛，就系等上帝触摸我哋。但系如果我哋谂翻人际关系，你同我嘅手相真诚嘅相碰嘅时候，我相信嗰度有光辉，我相信嗰度有温暖。呢、这个就系一路强调紧爱啫嘛。呢、这个世界爱终于系可以胜过。嗰種嘅痛苦，所以係啊，有啲嘅國家，有啲嘅戰爭，有啲嘅悲慘，但係愛仍然係成為好多人繼續可以向前嘅祝福。 所以有啲人話：，哎呀，人多咧就好煩嘅，我希望去一啲細嘅公司做啊，人少啲好啲啊。其實呢個講法係錯嘅，呢個世界只有兩個人咧就會有事嘅啦，基本上。都避唔到啊！反而我覺得係即係人與人嘅相處，頭先你講咗好多啦，但係嗰啲真係需要時間同埋一個係一種藝術嚟嘅。 讓我哋敞開自己去學啦，既然係藝術嘅，咁就願意透過操練而成長啦。我諗我哋如果能夠人能夠從經驗當中學習成長，已經係好大祝福咯。 係啊，咁我哋咧就多謝托德屈啦。咁啊，有一句説話想送俾大家，有一句説話話：切然滿屋，即係你間屋咧大排筵席，大家相爭咧，不如咧有塊餅乾，大家相安。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啦，我哋真係有塊餅乾，大家相安就好啦。咁啊，我哋最後咧要送首歌。俾大家咧就預告，聽晚咧會由鄧達志同埋黃偉康嘅負責呢個嘅廣東廣西叫做我攰，你攰唔攰咧？咁最後要群星同大家咧係賀新年，叫喜喜洋洋，祝福大家。 Sing, go. 乐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歌歌舞舞共欢庆，杯杯邀声共欢宴，年年欢乐心乐意意，年又过年共庆欢乐年年， 齐贺各位工商生意粉粉发 财神多，好心得好福，财神话，财神话，温馨。